任何正报起心动念，依报我们身体的肉体汗毛，它都是普通现象，全都诸病发起。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，心量本来就是这么大，物质的量也是这么大，精神的量还是这么大，现在变得很小了，这叫什么？迷了。学过唯识的同学都知道啊，我们的肉体是什么？阿赖耶的相分呐、啊。我们起心动念分别之就是阿赖耶的见分呐、啊。阿赖耶的见分相分多大？没有边际呀、啊。我们在没有边际相分里头执着这么一个身体，这一点点以为是自己，不知道所有相分都是自己，不知道所有的意念都是自己，迷了阿赖耶的三细相，他就在面前啊，我们见不到他，我们接触不到他，我们迷在一个啊，像开汽车吧，就迷在这个车的里面，跟车外面的接触不是直接接触，间接的接触。什么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直接接触呢？那佛在大乘教上说八地菩萨，八地菩萨是真正接触到了阿赖耶的三细相，整个宇宙就是阿赖耶的三种现象。我们今天眼见，眼见的啊，眼像个什么？像一个照相机一样啊，外面境界像照到这个里面去了，里头有个屏幕，那叫眼识的相分。眼识的相分呢，第六意识的见分，缘眼识的相分，在第六意识的变出一个相分，跟它一样的传过去了。第六意识分别，就分别它这个相分啊，他都没有办法分别到眼识的相分，眼识的相分传给他，他怎么看到的？那么第七识呢？执着，执着第七识也圆不到第六识的相分，是第六识的相分传给第七识，第七识也有个相分。你看八识、五识、一心处，通通有四分，过圆过自己的相分，所以距离外面境界很远了，不是直接见到的，间接，就像现在传播一样啊，我这个画面传播给那个电台，那个电台再传播那个电台，转播过去的是这么看到的啊，像我们今天看电视一样啊，不是现场，现场看不到，现场就在面前啊，就看不到。这个很有味道啊！啊，这个是大乘佛法的心理学，发相唯识是心理学，非常有趣。这个东西学了之后啊，在大学里的心理学的课程就不要听，枯燥无味。告诉我们这是事实真相啊，并没有缘到。真正缘到是八地菩萨叫大彻大悟，他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完全没有了，他所缘的是阿赖耶的限量境界，凡夫二乘全教菩萨都缘不到限量。你就想到这众生多可怜，玩的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没有到现场， 与现场距离非常遥远啊，所以无论是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通通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所以那个量就跟虚空法界一样大，寒空仍有，寒空就是心包盖虚，仍有量周杀界，本来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应该把心量拓开啊，这个是我们心心想回归自信，从哪里做起？从这做起，把心量拓开，不要再分啊你我他了，还有这种观念，这是你最大的障碍，障碍你见性，障碍你开悟。我们今天能看到这些现象，科学家说的，这是极细的、微细的波动现象纠缠在一起。这个纠缠在一起，我们可以从电影那个画面里面去想。我们用一秒钟的时间看到电影荧幕上的画面。24张幻灯片纠缠在一起，我们看到了一秒钟时间能看得清楚，那一秒钟上24张幻灯片纠缠在一起，慢慢去想这个，想这些就能够把宇宙之间这些现象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包括自然现象，看破了。那是什么呢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你就看到真相了。真相明了之后，你就有能力做到吉相离相，就在万象当中心里都不着相啊，这个立相呢，不是说要跟他脱离，不是的，心里头不存在这个相的概念，这叫立相。一心清净叫一尘不染啊，不是没有，有啊，晓得我能见所见都不是真的，都是刹那生命啊，讲刹那，刹那的时间很长啊，弥勒菩萨讲的一念叫微细的一念，所以没有一样东西是实在的。科学家讲的波动的这个理论，波动从什么时候起？从意念不觉。佛法讲得清楚啊，意念不觉而有无明，无明就是动的，明是静的啊。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，明就能照见，明是静的，像水一样，水在静止的时候不动，干净，它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外面才能照得清清楚楚。如果它有染污，它有波动，看东西就不清楚了，那就模糊了。我们的真心是不动的，现在还是不动。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讲得清楚，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无论在什么地方它永远是清净的，永远都没有染着， 那是自己啊。染着的是什么东西？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学佛没有别的，学用真心，不用妄心，那就是佛。用妄心，不用真心，就是凡夫。真心跟妄心是一个心，不是两个心。妄心是假的，假一真起来的。你要知道事实真相，它一点都不碍事，而且你还可以愿意去用它。啊，就好比你认识了事实真相，那妄心是你的仆人，是你的佣人，你可以指挥他。但是你要是迷了，不知道他是仆人，你把他当作主人了，一切他当家做主了。真心有不起作用了，失去作用了，这个事不是真的事的，叫迷失。妄心失掉是真失掉，真心失掉不是真实，迷了，觉悟了，他就起作用了，妄心就没有了，是这么个道理啊！啊，什么叫妄心呢？起心动念是妄心，分别执着是妄心，他起作用，在佛法上造业，一有净业。有染业，有善业，有恶业，有无记业，啊，有这么多的区别，是他造的，真心不造业，真心生智慧，妄心生烦恼啊，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。分别是尘沙烦恼，执着是见思烦恼，这是烦恼啊！不把这个东西搞清楚，所以放不下。搞清楚了，你就觉得应该放下。放下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啊，放下什么？放下烦恼，智慧就现前。放下烦恼，灾难就化解。这个道理我们不能晓得。60年前，当家老师告诉我，看破放下，看破。就是明了事实真相，你才能放下了。为什么人放不下？不了解真相，以为虚幻是真实，所以不肯放下。一定要放下，才真正能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这些道理，我们。好像是懂的，实际上似懂非懂。佛所说的毕竟不是我们的境界，我们是听佛所说而已，就即闻之学啊，自己还不得受用啊。怎样才得受用呢？真正放下得受用，84000法门门门都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，但是这其中呢，因为众生根性不一样，与自己根性相应的，学起来就容易；不相应的，学起来有困难。啊，一定要找容易吸入的，吸入之后所得到的效果。是圆满的，是平等的。所以佛说， 法门虽然无量无边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在经上说的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法门真的是平等，有人从这个法门开悟，有人从那个法门开悟，不能说哪个法门好，哪个法门不好，他不开悟，开悟是一样的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我们自己的根性相应，学起来就很方便。最方便的是净宗法门。净宗法门最重要的是三个条件：你是不是真的知足？第一个真心，第二个真法印，真想到极乐世界；第三个真念佛。什么叫真念佛？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叫真念佛。念佛里头夹杂的妄想不是真念佛。不许可怀疑，不许可夹杂，还得要相续不断，不断不在形式上，我们口念是形式，在实质上，实质上是心意念。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一佛念佛，一是想心里头有，念是口里头心里头都有啊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念佛是因，见佛成佛是果。念佛的人很多啊，往生的人不多啊。啊，为什么？天天念佛，心不清净，不能往生。念佛念到心清净，清净你真放下了。我念佛，我把世间放下了，佛法没放下。能不能往生？能往生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只能见到本土。那方便土、十报土见不到，为什么？佛法没放下。世出世间一切法全要放下了。你看看莲池大师给我们做的榜样，一旦说是通宗通教啊，咸鱼圆融啊，到晚年。只有一部阿弥陀经，一句阿弥陀佛，其他的全放下了。那我们就知道，他生到凡圣同居处的话，他能看到极光佛，能看到十光佛，这是什么？他的心比前面的心更清净。最低的功夫，佛门常讲念心平等，这最起码的功夫。这对我的人还有怨恨啊，对我好的人啊啊还有亲情，吃不了啊。念佛啊，是好事啊，还得搞轮回啊，用你报恩报怨的心没放下，你也得报，要报怨呢，怨不要报啊，报恩要用清净心去报恩，不要有情执。如果有情执，不能往生。有情执多半是多半到他家，又变成他家的儿孙了，来投胎了，报恩来的， 啊，自自然然就是孝子贤孙，不要人教他，这孩子太好了。啊，他有恩来的报恩的嘛？如果是报怨来的，这小孩是叛逆，不听话。啊，长大之后一定搞得你家破人亡。啊，来的因不一样。啊，还有讨债还债的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们想想，现在社会上的人，对众生的布施，是恩惠多，还是怨害多？做事自利，损人利己，恩惠没有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全是恶因恶缘，这个麻烦可就大了。一切方便当中，究竟方便唯在往生。我们能不信吗？能不想去吗？啊，我们要相信，什么时候去？念念不想去，在这个世界，一切随缘，学佛学菩萨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在这个地方什么都好。有也很好，没有也好。啊，绝不要把这个世间拉拉杂杂的东西放在心上。你真相信的，你真发愿的，还要把东西放在心上，你不是真心，你也不是真愿。要晓得，万缘放下了，这真的是圆满了，真的是自在，真的是喜悦。你心里有一桩事情就有烦恼，有两桩事情就有两个烦恼，你心里面拉拉杂杂东西太多了，你烦恼多，你不能解决。是真的有信心，真心切愿，你肯定念佛，你念佛肯定抓紧，你不会中断。为什么？救命，救命生生不断，哪有时间去打妄想，哪有时间杂心闲话。我把手机放下了，啊，别人别给我打电话，我也不给人打电话了，手机不要了。啊，你问我，我心里就一句话：南无阿弥陀佛，就这一句话。除这一句，没第二句话了。啊，我知道厉害。只有信愿持名，便能得度。究竟而言，能度过这一次灾难，能度过这一生苦海，往生极乐世界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尽量学习。不为自己，对自己来讲呢，一切随缘，什么都好啊，不执着，不分别啊，自己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，对待别人应当慈悲， 是为行远不攀缘，行善绝不求回报，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尽量的简化啊，越简单越好啊。为什么呢？心清净啊，不为这些事情操心啊，紧紧抓住阿弥陀佛，妄念很多怎么办？读经啊，专注读经，妄念自然就少了，时间久了妄念自然就没有了啊。我把我的功夫专注在自己上啊，为什么呢？不动心就打妄想啊，妄想一个接着一个，这是习气，这是毛病啊，这个毛病可严重了，是六道轮回的根本啊！妄想止住了，你就有能力超越六道了啊！妄想止不住难啊！啊，这是我们真正用功夫的地方，不能不知道，把这个事情。一切恩恩怨怨的全部放下啊，有恩于我们的人跟有怨仇于我们的人要平等看待啊，天天将修学功德回向给他们，求善宝加持啊，帮助他们早一天觉悟，早一天回头啊！我们有这个心愿就圆满了，不要着急啊！不要看到怎么还不回头啊，要把这个心放在我们心上就坏了，我们的功夫全部被破坏了。我们每一天祈祷，每一天祝福，那回头不回头是他的事情，就不要管了啊！自己赶紧回头比什么都重要啊！管别人不管自己，别人回不了头，自己也沦落下去了啊！这叫真可惜啊！有些人对我们不满意啊，恶意的回报障碍甚至于陷害都没有关系，我们欢喜承受，认真反省啊，他所说的过失我们有没有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啊，绝不要去怪罪他。如果我们没有，我们更感激他，他消我们的业障。我们以感恩的心，还给他回向。我们知道他将来的果报不善，肯定多恶道。希望在恶道里面少受一点苦。他还有修复的善根。方方面面前前后后你都看清楚看明白了，你的处置就非常恰当，自利利他啊，绝不是自利损他，这就不好了，这个念头不好，要利他不要损他，他迷了做错事情啊，他将来堕落受罪，我们要有怜悯心看他，不能欢喜啊，欢喜就错了。 时时刻刻念着物我同体，万物跟我是一体，所以只有同情怜悯决定没有损害，这是必须要学习的。明白度发实相，这叫了生死了。对于生死究竟是什么，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那是什么呢？现在连科学家都知道了，没有生死，生死不可得了。生死实在讲是一个错误的概念，不是真的。佛在大乘教上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不生不灭，我们的身心在一切法之内也，不在外呀。啊，身心都是不生不灭。科学说的纠缠这个名词，我越想越有味道，是这些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这些现象纠缠在一起产生这个幻象，我们见到了、听到了、摸到了、接触到了，其实全是假的。凡所有相皆是说，只有一样东西是真的，就是心性，真性，这个东西是真的。佛门里面常说，借假修真呐。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过了。我们把假的放下了，把真的搬起来了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这一生遇到佛法，如果空过了，那叫真可惜。啊，决定要得佛法，确实是无比殊胜的利益。啊，让我们真正了生死出三界。今天想往生的人很多。真正能到极乐世界的人不多啊，什么原因呢？轮回业身舍不得放下。头一个就是道场，道场建得越大越难放下啊，再就是什么情执，在家人的情执是妻子儿女，出家人的情执是徒子徒孙，想着这个念着那个，有丝毫放不下，就去不了。这是真的啊。还有恩恩怨怨放不下啊，那个人对我很好恩没报，那个人对我不好我仇还没报，还有恩怨没放下，那怎么能去呢？啊，极乐世界是清净国土啊，这些东西是染物啊。啊，阿弥陀佛，极乐世界大众决定不容许你把染污带到极乐世界啊，你得把这些东西处理得干干净净，身心清净，一尘不染啊，你才能去得了啊。 这桩事情是大事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什么时候干？现在就要干啊！因为不知道灾难什么时候来啊，灾难突然来怎么办？我还想这个想那个，这没放下，那没放下，就受不了了。那你是一夜流转了，又搞轮回了啊！什么时候呢？现在就要去放下，是心里放下，是没有关系，是没有障碍，最重要是你的心，心里就不再挂念。没有这个念头啊，也就是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了，名闻利养的念头没有了，地狱五欲六尘的享受没有了啊，喜怒哀乐七情的牵挂没有了，贪嗔痴慢疑大幅度的降温了，你往生就有把握啊！什么时候往生都没障碍。如果这些垃圾东西还有，你就多想想啊，你往生没有把握，这是愚痴，这是烦恼习气啊！虽然极乐世界主张是待业，待业是只待就业不待现行，最后一口气还没断，还有牵挂，那不就完了吗？所以真的有把握，平时就淡薄了，紧急关头心里头只有佛号，除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，这个人决定的是用什么方法来练习。我有个方法用了好几年了，有一点效果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每一天晚上上床睡觉就想着我死了，那黑松风扇呢？这是练习吗？练习死吗？每天晚上练习一次啊，所以到真实就是很平常，那天天都有样子吗？啊，什么都不想了。这个方法虽然很笨拙，但是它有效。啊，人到死的时候有什么能干？眼前的东西有很好，没有也很好，全部放在心上就对了。有一张放在心上，那都是你的麻烦，障碍你清净心，障碍你往生的功德。平常要淡薄啊，每天睡觉的时候练习彻底放下，不再放在心上啊，真的像东风禅师所说的，阿弥陀佛就是我心，我心就是阿弥陀佛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这个神要厌恶我，不要喜欢他了啊，天天去打扮他啊，天天那么爱惜他，麻烦可大了。这生命上证明你舍不得，舍不掉他的，这最大的障碍了 啊能学才同根极乐彼岸，学不了那就不行。我们为什么有自私自利？为什么有名闻利养？为什么有烦恼习气？ 啊，为什么有嫉妒心？为什么有傲慢心？啊，这些人通通是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所产生的病态啊，啊，这些东西搞得我们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在搞六道轮回啊，六道轮回大家都知道，古人都说得很好，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，每个人都一样，十之八九不如意 啊什么原因呢？冤冤相报啊，怨恨放不下了，报复的念头不肯放下了啊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正纠缠，很可怕，必须把事实真相搞明白了，通达明了了，你才真放下。实在放下并不难啊，通达明白了就很容易放下，没有通达，没有搞清楚，没有搞明白，那真难了。不知道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假的，不知道这事实啊。啊，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现象刹那生灭，啊，我今天在这里看到这一卷《论语》，这是八面玲珑经，这里头每一个就是一张法门经，在放映机里头它的速度是一秒钟24张，就把我们的眼睛欺骗了，以为是真的啊！一秒钟才24张啊！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前这个境界，一秒钟是多少张呢？1600兆啊！你怎么知道是假的？它跟这个是一个道理啊，它速度很快啊，科学家现在发现啊，提出来是极快的速度，但是没有说出数字来啊，弥勒菩萨把数字说出来了啊，一秒钟1600兆，这么大的速度，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？电影还留下这个底片呢，放完还有底片在呀。那我们现在没底片，这是念头啊，念头的速度就这么快啊，一秒钟1600兆啊，每一个念头就是每一个画面，就像这个地方拍画面一样，升起的时候是同时升起，没有先后啊，就像这画面打在这个荧幕上一样，同时现前的啊，这是事实真相，非常难得。这个事实真相呢，被现代的科学家发现，让我们对佛的话更加肯定的。佛所讲的话，现在科学家把它证明了，不是假的。那是真的。口业无比殊胜的，无与伦比的，就是念佛号。阿弥陀佛的名号叫万德后面，那个万不是数字，万是无量无边，无尽无数的功德都在这一句名号里头。念一句佛号就是修万德庄严，没人知道 所以念佛懈怠，常常把念佛忘掉了。如果要知道，哎呀，我念这一句是修万德庄严，能不多念几句吗？能不真干吗？所以过去张家大师常说，佛法知难行易，他老人家都讲过很多次。为什么不干呢？不知道啊，知道才能不干吗？你说知道佛号这么大的功德，他还会念别的吗？他不念佛吗？古人知道，所以叫人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。对这个道理他知道透了。你说了一句话叫废话，你念这句佛是无量无边功德，谁知道？佛知道，菩萨知道，啊，阿罗汉也知道。所以一天到晚念佛，佛号不间断的，可以念对了，可以不念，心里头不能不念呐。所以无论在什么境缘当中，他快乐，他发喜充满，道理就在这里。名号能给你带来发喜，名号能带来无上的上位。我们这才知道念佛功德真大，修什么样功德不如念阿弥陀佛。真的，你今天的时候印一套大藏经就不识，不如念这一句阿弥陀佛。你自己完全不知道啊，遍法界虚空界，设法三世一切诸佛所宣教法，一句阿弥陀佛统统包括了。你到哪里去找这个法门呢？你不念阿弥陀佛念什么？你念其他念职业，你念这个念根本的。所有职业化果不能离开根本的。啊，离开根本的生机就断掉了。啊，这就不能生了。啊，阿弥陀佛是根本的。不要说外面人，一生念佛的人，真正明白这桩事情的人不多啊。这个世界什么都不要都可以，你就要阿弥陀佛，这个世界你全都得到了。阿弥陀佛丢掉了，你全丢掉了，你老命都丢掉了。那最后到哪里？最后无间地狱。你说你麻不麻烦？是印光大师主张的末法时期，教导我们见学念佛的人数不要超过20。啊，为什么？你才能一心办到。人太多了，你的当有生活怎么办？你再去攀缘，你有这个心，是好心，成就那一批人，自己堕落了。真念佛的人去了，你种了善根，但是你自己不能成就。这个道理要晓得，账要算清楚，不要到最后自己堕地狱了，还怨天尤人。我替佛门做这么多好事，我为什么堕地狱？造地狱业就要堕地狱。最后一念是关键时刻，经典还讲得很清楚啊，业力牵引着，哪一个业力强， 哪一个月的先受报？那我们得问，我们念佛这个念力强，还是名闻利养自私自利这个念头强？就要从这里判断。因为力量最强的是第一个受报，这就是为什么叫你放下万缘，道理就在此地。有很多人表面上放下了，心里头没放下，起心动念不是佛菩萨，是他心里都存在这些东西啊，人事物。他第一个念头在想那个，他没想到阿弥陀佛，那这就说明他靠不住，不敢说口靠。最后那一念，那叫口靠，那就靠定了。你到哪里去？啊，所以。千经万论都是这样告诉我们，假的要放下，真的要抓住。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真的要抓住，假的统统放下。啊，不能再搞假的。我们心里的妄想妄念太多了。没去想它，它自然就来了。特别是在念佛的时候，在入定的时候发现，没念佛没入定好像还没觉得我有什么妄念，这一坐下来念佛了，好像才发现怎么那么多。所以有些人觉得不对，我不念佛的时候没有念头，这一念佛那我的妄念来了。实际上并不是不念佛的时候没有，不念佛的时候有，你没有觉察到。那一念佛呢，心念念集中在佛号上发现了。啊，是这么个道理。不打坐不知道，这一打坐的时候这就就来了。那么这个是个麻烦事情，如何能把它化解？那就是你念佛继续念，你别怕他。佛念得有功夫了，纯熟了，妄念越念越少，这就功夫进步。这东西不能着急。你看印光大师在文韬里就说的，一般人呢，服这些烦恼大概三年，真正用功念佛三年，一体箱里头有三五个杂念啊，一支香长香是一个半小时，普通香是一个小时，因为寺院从前没有钟，用什么来是看时间，就是香，都是用香来衡量时间，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。那一个小时我们就算短相，只有三五个杂念不错了，这功夫算不错了啊！初学的人和那个杂念一分钟里头都不知道有多少个啊，所以功夫得力了，杂念就少了。那么像宋朝银科法师那种念佛，那什么？那是求救命，所以他这个心特别勇啊，那是叫拼命去念的，不眠不休不吃不喝，这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就居然念了三天三夜，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。所以勇猛精进是拼命了，他能把阿弥陀佛念来，这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典范啊！真在紧要关头的时候， 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，肯定把阿弥陀佛念来。云珂是个出家人，但是破戒犯规，这样的人真正能忏悔，能知道错了，知道自己错了，一心念佛，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我们造作的业没他那么重，三天三夜也能把阿弥陀佛念来。阿弥陀佛对一切众生没有厚慈薄悯，只要你有真诚心，真诚心能感啊，是至诚感通啊，佛一定有应的，又何况遍法界虚空界诸佛菩萨一切众生跟我们自己是一体，所以贤首过失还原观上讲的一点都不错，从一体其二用，是三变，三种多变啊，这跟你从理上讲，理上讲通了啊，你能够肯定了，就不怀疑了，然后才能依照这个方法去做。所以这第一个啊，劝导众生，帮助众生永无退转，众生不好度啊，善意对他了，他就恶意相向你，还能不退转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我们只有一个目标，决定求生净土。我们想学的东西很多，到极乐世界才学，在此地没有时间，我们的寿命很短促。所以今天我们所学的就是到极乐世界的条件，这个法经啊，其他的次要。戒定慧是一切菩萨修行成佛最高的指导原则，没有一个是例外的。我们看到近代中国外国许多学佛的人在家出家一生都没办法成就，原因在哪里呢？没有遵守这个原则，特别是戒学，戒定都不要，就要智慧，这智慧怎么能成功呢？所以他那个学的时候，他不是智慧，是常识，把学佛就变成佛学了，变成一种世间学术。过去讲嘛，变成哲学。在台湾，一般大学哲学系里面都有佛经这课程。那个行，讲的天花乱坠。那个里头不需要戒，不需要定。禅宗讲故事，讲公案，讲到大家哈哈大笑。实际上呢，念禅别人都没摸出。所谓口头禅而已。什么人真心？古人说了一句话，为上智与下愚不一，这叫真心。上上根人，一闻亲悟啊。 能做到。下下根人，我们讲愚痴的，什么也不懂啊，叫他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就老老实实抱住阿弥陀佛，一生不改变。临终时候往生，瑞相稀有，他成功了。为什么？他真心啊！当中这些所谓知识分子啊，中等根性的人啊，这上不上下不下了。佛菩萨对这些人真的是慈悲到极处。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，就是为这种人啊，啊，包括说我们这一类啊，上上根人呢早已成佛了啊，像六祖慧能这样的人，上上根人啊，你教他只要一次一两个钟点就行了，问题解决了，他是真的幸运星，所以人家才能真果啊，才能见性啊。老太婆要花几年的时间，或者几十年的时间才成功，坚定不移啊。最麻烦的自以为聪明啊，三心二意啊。你说不信才信，你说信了才不是真信啊。你不能说他没有愿，他真想在极乐世界，谁不肯念佛啊？妄念太多啊，天天照顾些妄念，把念佛给忘掉了啊。这些人跟净土的关系，生生世世阿赖耶里面种点善根而已啊，到哪一辈子你这善根多了，产生力量了，去起作用，这个善根敌不过烦恼，它就不起作用。烦恼起作用，善根不起作用，不能成就啊。弥陀名号不可思议，这是根不可思议。知道的人太少太少了，哪一个人能够认识阿弥陀佛四个字是宝，他肯放松吗？绝对不肯放松啊！啊，黄念祖老居士往生前半年，你看他把阿弥陀佛抓多紧，一天念14万声，他告诉我，他记数念佛啊，一天念14万声。念半年，他老人家往生极乐世界去了。他知道名号是宝啊，他知道名号不可思议啊。故能令凡夫所感同居净土啊，最极清净。阿弥陀佛 诸佛如来尊重他，称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极乐世界的同居净土比一切诸佛如来的同居土都清净。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，不是上三土啊，是同居土。前世弥陀无尽的慈悲，也就是在同居土啊，常寂光土是绝对平等的，色报土是大致相同啊，大同小异，方便土跟同居土，这就是十法界。十法界里面，四圣法界是净土，方便有余土，六道是秽土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同居土是净土，这个太难了。啊，那我们知道，为什么他的同居土都是清净庄严？因为凡是生到极乐世界都是诸上善人啊，换一句话说，都是具足上善的条件，你才能够到进去，这是他的殊胜啊。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居民是接纳十方世界的移民过来，没有当地土生土长的，没有。极乐世界是个新型世界，里头没有人居住的。啊，全是办理移民，移民那个关卡设的时候要哪些条件，不符合条件你不能来。条件是最重要的一个，心净则佛土净，你心是不清净，心不清净的不能进来，念佛也不行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一天念十万声佛号，心不清净，去不了。这世间拉拉杂杂的全放下，不要去沾染了。啊，我们得到一个清净心，啊，人间的清净心，也就是你的心里头没有烦恼，没有牵挂，没有忧虑。没有再值得你操心的事情，你通放下了，这就叫净念相继，真放下了。放下可别想了，我的东西给谁给谁呀？那就错了，谁要都亏，谁负责哪去？你多开心多自在啊，不要说这个我送给张三，那个送给李四，你还是没放下。放下来一切东西没有一个我，这才叫真正的开悟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对众生生了平等心，平等觉了，确定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！这个念头想起，今天想起，终无间断，暗合道妙啊！即念立念，是可称为明智清净处。明是什么？自己还不知道，你向着清净心几条路走了啊？你自己不知道。正是因为不知道你才清净，你知道就不清净了。那为什么知道就有分别，就有执着了？那不知道的时候没有分别，没执着，好啊， 暗合道妙啊。娑婆世界修行一天，等于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个世界障碍多，大起大落，会修的人提升得好快，不会修的人堕落得很惨，大起大落。西方就是只有起没有落，它其实很缓慢。这个世界只要你经得起折磨，你起得就快。所以种种折磨，种种灾难，好，不是坏处啊！啊，善的境界，恶的境界，都是叫你大起大落的。五欲六尘在那里诱惑你，西方就是没人诱惑，所以你提升就很慢呐、啊。就算有人诱惑，诱惑的是你不接受诱惑，好，一下就起来了。啊，是顺境里头成就什么？成就啊，断贪痴啊。逆境里头呢，断嗔恚愚痴啊，贪嗔痴三毒烦恼，在这个世间，特别在现前这个时代，对修行人来讲啊，好事啊。你到哪里去找这个环境啊？你在过去你做好事都有人赞叹你，现在做好事的骂你，哎，骂你还不生气，好事还照干，你这个境界提升多少？所以找麻烦的人，骂你的人，侮辱的人啊，回报的人，陷害的人，都要感恩呐、啊。啊，他们都来考你的，看你功夫怎么样，你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，真功夫。啊，怎么能忍受呢？佛在经上把事实真相说出来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你计较它干什么？假的不是真的吗？人家嫉妒、障碍、回报、陷害，目的在哪里？还不都是名闻利养吗？你把名闻利养写得干干净净，不就没事了吗？能障碍你的其实是名利啊，名利丢掉的时候他就没法子障碍你啊，那是他自己障碍他自己了啊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把它参透，你才能在日常生活当中长生欢喜心。你都会被境界转了。楞严经上说得好，若能转境则通如来。你不被境界转，你就能转境界。能转境界是谁？诸佛如来化身菩萨。我们虽然没真的发生，已经有发生的味道在，有那么一点样子在的啊。换句话说，要经得起考验，经得起折磨啊，忍辱心忍，能够经得起割礼王的折磨，提前成佛了， 你是格里王是好人是坏人。他帮助释迦牟尼佛提前成道了。我们一般人是格里王坏人啊，释迦牟尼佛说的是好人。我们说他各界人如仙人是坏事，释迦牟尼佛说的是好事。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啊，他成佛了，报恩了。他成佛第一个度的就度这个人啊。我们在今天看到的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，在鹿野园说法，第一个证阿罗汉果的乔成如尊者，乔成如前世就是格里王。释迦牟尼佛前世人如仙人，报恩啊。所以你要真正参透了，这个世间没有绝对的是非，没有绝对的善恶，没有绝对的罪福，中国古人也懂得这个道理啊。所谓祸福相依啊，福中有祸，祸中有福啊。你看祸福两个字在中国文字上很相像，那到底是福是祸，完全在你自己。你自己用清净心，祸变成福；你自己用妄想分别执着，福就变成祸，会变的。中国文字的妙就妙在这个地方，这两个字时时刻刻在提醒你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找啊，是福是祸由你自己，你用什么心态就对了。用善心全是福，祸就没有了；用恶念全是祸，福没有了。这不就是向谁信传吗？啊，境随心转呢，相由心生。把这个道理讲透了，我们想云利在祸，那你就云利烦恼习气，云利贪嗔痴慢疑，云利七情五欲。祸就转变成福了，这个就是在大灾难里面，你不会感受到灾难。为什么？你把境界转过来了。你要不能转，还是用贪嗔痴慢的这种心态来待人处事，福也变成祸了。福什么？过去生中修的福。因为现在享福啊，享福你的心态是贪嗔痴慢，你在享福里面就造很多罪业。福享尽了，罪报就现前了，福变成祸了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。这是非常契合逻辑思维，没有错误啊。我们不能不懂啊。啊，古人讲的话，是亏是福。 难得糊涂。那个糊涂最聪明的人，糊涂正是聪明，聪明在极处，用糊涂来掩盖自己啊，深藏不露啊，原理在后，孤身现前，诸佛菩萨在实现的时候都做出了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，这是慈悲的基础啊，真舍智慧，真舍利益，起心动念要为别人，不要为自己啊，名闻利养奉献给别人，艰难辛苦自己来承受，欢欢喜喜啊，就学佛之后明白这个道理。为什么名闻利养有害没有利啊，真正是所谓有百害而无一利啊。啊，张家大师教我，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，名闻利养是形式，自己真干啊，在经教里学到的东西落实到生活，落实到工作，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，这叫真干。你把它真做到，落在其中啊，这个落是自己心性与心的相应，烦恼心智慧了，这落在世界欢喜赞叹别人功德，决定要学引恶扬善，别人有过失绝不能提，他的事情如果不想干，我要说别人过失就变成自己在造口业，亏死他了，把别人不善的事情放在自己心上，我们的心被染污了，许许多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啊，不记别人的功德善行啊，专记别人过失，别人过失未必是真的，我们是凡夫，没有慧眼，没有法眼，见不到啊，见的是表面的，不知道那个人的存心呢。如果那个人存心非常善良，用这种不正常的手段，哎，他能够觉悟对方，那是好事，不是坏事。弹匣烧佛，把佛像烧了，他能叫老方丈开悟啊，这个都是非常的举动啊，不是凡夫能做的啊。知道老方丈到将悟未悟这个关口，一点他就通了，冬天烤火把木头佛像拉在手，有人向老方丈报告啊，当下把佛像搬去烧了取暖，这老和尚呆了啊，赶紧跑到这看，看到他还在烧，你怎么可以拿佛像来烧啊，他跟老和尚说，我在里面烧舍利啊，木头佛像哪有舍利啊，那再搬起尊来我也无法啊，这一句话老和尚就那是帮助一个人成佛， 非常手段的，这叫善巧方便的。那我们哪里会知道？再一般说呢，恶意毁坏佛像，等于触佛身血，无间地狱罪。啊，他烧佛像没有罪业，还有功德，帮助人成佛了，帮助人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就像当下用心，没人知道。啊，他也无需要给人受苦。我们起心动念呢，要跟六合相应的，这不合怎么行呢？他不跟我合可以啊，我要跟他合，你才能感动他。你把他感动了，你就住了一个人了。啊，他不跟我合，我远离他，我不跟他往来，这叫抛弃了一个人。那他不愿意跟我弄，没办法，我还在那里供牌位，天天给他回想。他这一生当中不知道，他死了以后才知道，死了以后那个能力大了，晓得我一生都在恭敬他。啊，那来生肯定就活活了吗？跟任何人没有对立，他跟我对立，我不跟他对立。换句话说，菩萨永远没有敌人，没有冤亲债主。我们今天起心动念要防一个人，错了，你防他干什么？我没学佛的时候也常听人说，说害人之心不可有啊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学佛之后知道防人也不可以，也是错误的，你防他干什么？啊，你要把它看成佛，看成菩萨，就对了。害人之心是造孽，防人之心也是造孽。那个防是染污啊，是不平啊。你心真清净，真平等，哪来的防人之心？没有需要啊。那财物放在这边，人家拿去了，好啊，大家用，我用他用不是一样吗？多好啊！啊，何必要去防他呢？啊，不需要了。真正的心开意解，得大自在啊！每天还有防人的心很苦啊。啊，这样的辛劳辛苦啊！啊，天天防这个防那个，你说你活得多可怜！啊，十八界一真庄严全是假的。般若经上讲的好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，你防得干什么？什么叫人生最高的享受？心明白了，身安乐了，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心安身乐，我要怎样不走三恶道？我把现前的把它放下了，现前 这个辛劳辛苦我就没有了，来生绝不都想不到。与一切众生有这种业，赶快化解，这是聪明人啊！不要让这些冤亲债主找着你啊，追在后头，这个事情麻烦大了。我们遇到有聪明的人啊，他们有这个特异功能，能看到，看到有人后头冤亲债主一大堆跟着啊，这个人活得很辛苦，好像很累耶啊，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累，后头一大堆冤亲债主跟着他。那工作固然累，如果欢喜心做工作不累了，后面跟着一大堆还能欢喜得了吗？这一大堆跟着我，肯定影响情绪，你心情不好，所以我们忏悔，现前造的业自己知道，心里有数，要忏悔。过去生中造的不知道啊，但是自己想想，虽然不知道，肯定有，不但有，而且很多。我们常常能这样想，是好事情啊！为什么呢？每一天念佛、诵经。做这些好事都能回向跟大家分享，以这个功德供养大家，希望大家都能回心转意啊！大家一同念佛求生净土，好啊，怨恨不能化解，不但障碍我们开悟，它会障碍我们往生。所以彼此双方的痛苦何必啊？明白这个道理，越是给我过不去的人，我对他越有恭敬啊，回报我的人，批评我的人，陷害我的人，不管是非对错啊，他错我对，不管这些，通通要以真诚心来对待。这个戒才能解得开啊！如果回避，不好意思，自己晓得错也不敢承认啊，面子问题，那好了，面子问题，将来你去到三恶道去受罪。为什么到三恶道？面子放不下，这亏是大了。这些冤亲债主啊，他放不下，我们放下，他没放下啊。我们每一天跟他回想，我们在佛前给他供长生牌位，我们能尽心做到的统统做到，这就对了啊。见面我们一定很客气谦虚恭敬，不管他什么态度啊，我们表达自己的诚意，这叫修行啊。修正我们自己错误的行为，修正我们自己错误的观念，那真义修行啊。每一千百一千百，念十部无量寿经，念一万声佛号，不管用啊。 心不清净啊，心里还有怨恨啊，还有不平啊，还有烦恼习气，这怎么行？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什么叫实质？内心的清净平等、真诚恭敬，这是实质。啊，果然成于中，必定就行于外。不懂礼节，那他也是个恭恭敬敬，他没学过。那要他内心真的清净，自然表现出来。经上讲，善恶因，祸福过，对应所生，要跟着你的。啊，将来果报，或在路途，就算善道；或入苦毒，就算恶道。全都在眼前啊！佛在经常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细心观察，通通在眼前啊！看清楚，看明白了，回光返照，想想自己有没有，由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这叫修行。